Matrix 影迷都知道，电影入面每一幕都有一啲隐藏嘅信息。好似 Neo 见到女先知嘅时候，播住 I am beginning to see the night。佢喺房间嘅时候，电视播放1972年嘅 Night of the Nippers 嘅白兔大特写。佢搭 lift 嘅时候，内墙上面写住 KYM 三个英文字，其实系电影入面负责戏服嘅女设计师嘅名字。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NEO 聖經 Matrix。 今集真唔好啦，因为点解呢？有好多时候啲听众话呢，喂阿祖都唔反驳你嘅，今集你开始反驳我啦。 我驳得多嘅时候有 啲人闹嘛。嗱但係喺呢个两点钟返嚟之后呢，咁我要请阿祖呢食个曲奇先。 攻心计。 唔係啦。 落毒药。 呢度有六件曲奇。我做返套戏里面咁样，即係里面有六件曲奇。你攞件呢。 Take a cookies。 咦好似未开。 未开 喎。这个 cookies 呢哎呀。 这个是哪里来的呢？日本啊。 不是，应该告诉你听。 好。什么形容我这个饼是 怎样？你试下好味。 试下先啊。我又在商台冇咁啊，唔系 白屋啫。嗱，呢个已经虚拟啦，我哋时都虚拟白屋。个个都以为我喺白屋录音。 是。 你觉得好唔好食先？ 我觉得好唔好食啊。 嗯。其实咧，讲下一个故事俾你听。你呢个嘅曲奇饼咧，其实咧好恐怖嘅，因为咧全部都系咧澳门咧曾经即系帮一啲传教士去到非洲咧，就去到揾一啲即系俾人判咗死刑嘅死囚咧，佢哋用系死囚嘅手去整呢啲曲奇饼，之后运翻去澳门，之后就卖俾人食嘅。 哇！ 咁你觉得啲味道系点咧？ 有少少苦涩嘅。 是吧？ 是啊。 但剛才我的故事是假的。 不是啊，但这个朱古力真的有少少苦涩的。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每次去澳门都买这几个曲奇饼的。因为澳门呢就有对夫妇就住在澳门的。咁係日本人嚟嘅，咁就專係自己 handmake 一啲曲奇餅呢，就整完之後每日擺喺啲書局啊啲店鋪呢就賣嘅。咁我其實點解特登頭先咁樣講就話，喂我 睇相唔相信係。 即係我講故事俾你聽，你食嗰一刻你都可能覺得你會聯想到一個咁樣頭先嘅故事。但係呢個故事係唔存在㗎喎。咁當我講返個真實嘅故事俾你聽嘅時候，你又將嗰個故事 delete 咗㗎喎。咁我想問啦，如果當日嗰啲門徒去話咩見到耶穌啊復活啊，或者之後升天啊，嗰個肉身升天啊，話多馬叫佢插落去个手腕又唔插啦，或者同佢一齐烧嘢食啊，去钓鱼啊，呢样嗰样啊。 喺度啦， 你点知嗰个系真正嘅世界啫？包括就算系喺我冇记错《约翰福音》，当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喺个路上显现过俾个几个门徒睇，嗰啲门徒都认唔到佢噶。如果呢个虚拟世界就好 make sense， 因为佢用咗另一个 transform 嘅表现嘅样貌。 嗱， 佢话俾你听，嗰个人喺你对谈嘅过程，你会认得佢系耶稣。但系你喺个表现上，你见到个样貌身形唔似耶稣。 系。 咁呢个唔系一个虚拟世界嘅一个版本咩？ 当时咧，耶稣咧，佢复活嘅时候咧，佢嗰个系完全系一个新嘅人啊。完全是，即是他不是用一个旧的躯壳咁样去的容貌啊。 是啦，咁咪可以是虚拟咯。正如在个 Matrix 里面的那个 Oracle， 即是那个女祭司。 是。 咁那个样子不同了，因为点解？因为第一集拍完之后他死了嘛。即是他找第二个人去扮返个 Oracle 那个女祭司。咁但是在个电影里面都说，其实不是个样子不是重要。 是。 只不过是那个态度同埋那个思维行为重要。咁咪又是套返落去圣经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喎。 嗱，但是呢个解释不是这样嘛。因为呢在即系宗教信仰， 我当然知佢唔系咁解释，但系如果我哋套开咁样，如果俾我哋去感觉， 系 俾我哋去启发，会唔会有咁嘅可能性呢？所有嘢都系假噶。 如果我去解释嘅话咧，我就会觉得绝对唔系一种嘅启发，只不过咧系一种嘅引导性质，令人啊谂咗另一面嘅嘢。 咁咪可能系上帝叫我哋咁样谂咯，叫我哋醒咯 ，wake up， 醒啦，醒来啦，你哋要吓唔好再咁蠢，受到魔鬼嘅试验啦。 哎，啱啦，嗱呢个就系 main point 啦。 系点解？ 嗱，因为咧， 头先你又唔讲， 好得意嘅，喺。基督宗教入面呢，我哋嘅信仰呢，其中一样嘢呢係最分得简单同清楚嘅呢，就係、人呢，上帝係俾咗啲，即係神係俾咗啲咩我哋呢、就係自由。所谓自由呢， 所谓嘅自由系做咩呢？就包括就系你行善抑或行恶。 系啊， 咁呢样嘢咧，亦都系好影响到咧，就系每一个人咧去面对日常生活嘅嘢，包括你见到一啲嘢，你信抑或唔信。 嗯， 呢个系人嘅自由嚟嘅，系一个好宝贵而你冇有钱你都买唔到嘅嘢嚟。 系啊， 咁啦，咁啊，就正如单单呢一个 case， 你见到你究竟信好唔信好咧，或者你信边个角度咧，呢个都系你自己嘅选择自由。 系啊， 好啦，如果譬如话云海系一啲好中意灵异啊，宗教即系嗰啲，即系嗰啲 范畴嘅嘢啦， 系啦，嗰啲背景嘅人啦，你自自然然咧，就正如头先你嗰个故事咁样，就会有一个虚而假设嘅 background 嚟 support 你一睇见呢件事，你应该要咁样去相信系咁样噶啦。而我咧，我嘅 background 背景咧就系美丽嘅天国啊嘛，咁所以我咧就会相信呢啲嘅事咧， 即系话你有一日 同圣经一样嘅。 如果有一日好似电影咁，你个电脑上面有人打啲字俾你。话 ，Hey， 阿祖 ，Giovanni，Wake up， 呢个世界系假嘅，你就系 the one， 你系唔会信噶嘛？你系会即刻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世界咯？我点会喺一个虚拟里边拯救呢个世界其中一个人啫？咁你就应该系一个好，如果呢、這个嗱，我哋如果而家身处呢个世界 系 虚拟嘅，系 Matrix 里边嘅，咁你就系嗰啲叫做咩咧？即系好听话，唔会反抗，唔会有一个叫做反思思维，唔会 wake up， 一世就系变咗做嗰个机械人嗰啲种子去种你发紧电嘅咋你 ？OK， 你又 咁嘅、喔， 你又啱、喔， 系咪啊？哎呀，咁你咪好容易 我們這些。我哋呢啲咁虔诚。咁虔诚嘅信徒，我哋等咩啊？ 咁我觉得真系天主教就系 Matrix 嚟 啊！我哋等咩啊？我哋就系等第三次基督再嚟啊嘛！ 系咯， 我哋等复活嘅咋家 吓，咪撞鬼啊！ 再早少少讲咩啊？等死啦！我哋 系咯，你死咗出面嗰个世界，可能就系你接受唔到嘅，即系话一个虚拟到咁，即系一个完全系恐怖嘅世界，可能毁灭咗嘅世界。我哋只不过系俾一个空虚，即系所谓幻象感觉俾你去 support 你。 所以咧，我哋做人咧就一定要。过得精彩，对得住自己，因为我哋咧就话死咗之后咧，我哋所谓面对嗰个真实嘅世界，呢个虚拟嘅世界咧，可能系乜嘢？我哋有个 special term 嘅，可能就叫做炼狱。呢一笪地方可能就系我哋而家讲紧呢个虚拟嘅世界，哇，好真实，好凶恶，好丑恶咁样。 阿祖啊， 系， 我记得上年年尾咧，梵蒂冈好似将个教条咧，将个炼狱咧话抽咗出嚟。 有冇抽出嚟？ 真系冇抽。 冇。我呢个 100% 啊，真系 冇 抽咁大个炼狱点抽啊，真系 我咪要梵蒂冈系 Matrix 咪话抽就抽啦，唔系我仲问你一样嘢，可能大家听紧节目嘅听众咧，你有冇试过一样嘢？因为喺套电影里边讲得好好嘅话，你朝九晚五翻工翻学，正常生活吓、啊，你又好似有好多生活模式吓，同屋企人啊去吃喝玩乐啊，去下旅行啊，去下同人即交下朋友啊，可能第时拍拖结婚生仔啊，佢话你有冇一丝觉得即系 Leo 嘅谂法咧？就 系 你有一丝嘅 feeling， 觉得呢个世界有啲系唔妥嘅，唔 make sense 嘅，怪怪地嘅，但系你讲唔出口系乜嘢？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有噶， 我好多我自细都要有咁讲噶啦。 我又唔系自细嘅， 我觉得呢个世界系有啲怪噶， 人越 make sense 噶。 人越大嘅时间咧，有时系见到有啲世界大事发生嘅时候， 唔系睇，系 feel。 唔系 ，你突然间一起身，你觉得啊，点解我硬系觉得好怪咁呢个世界？个 feeling 嚟嘅。 哦，咁我又冇咁夸张。 唔系，我真系觉得我经常。 例如咧，即系嗰个怪嘅。 怪嘅就话，你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唔真实咯？你摸到嘅嘢，你点知真系我摸到咧？我识嘅朋友，点解系一个叫做客观地冇安排地去认识嘅咧？例如 miracle 咯， 唔系，我仲讲一样嘢。再例如呢样嘢咧，我谂全世界参，我谂听众个个都试过嘅咋。 系 你经常会发生一样嘢咋，唔系经常啦，因为耐不耐发生一样嘢就话，你突然间喺行下街，喺屋企或者睇下书，突然间你静一刻谂起一个朋友， 系 嗰个朋友会再喺五分钟之后会 call 你。我经常发生 ，OK， 呢个我唔信系特异功能嚟嘅，我话俾你听，呢个系咩啊？嗱，如果你相信呢个世界系 Matrix，OK，、okay? 可能佢只系你身边。即系你睇条电影啦，好似粟米田咁样，即系所有人类就喺嗰啲个圈度咁样啦吓，即系一嚿嚿嗰啲密室里边咧就喺种紧你嘅啫，发紧电嘅啫。咁可能你点解打电话？只不过可能因为佢喺你隔篱嗰个太空舱嚟嘅啫。你或者你啲朋友 喺元朗嗰度， 系啊，即系你身边嗰扎朋友，点解会系你朋友同埋你亲戚屋企人咧？因为喺嗰个世界里边，你接近嗰扎机械嗰个生活模式咧，你以为你系咁样嚟，即系。随机地去认识佢哋， 随机地气突然间觉得你谂起佢，佢打电话俾你。 嗯， 喂，你唔俾就系因为咁样解释到，其实呢个世界真会唔系真实嘅。同埋仲有 系 deja vu 呢个嘅现象，即系话有时你觉得你做一件事 系 好似发生过， 嗯， 或者你好似梦过。点解你觉得发生过同埋梦过啫？系咪呢个世界系 rerun 紧嘅啫？ 嗯， 因为点解要 rerun 啊？因为系个 matrix 继续要你呃你喺呢个世界继续生存啊嘛。 嗯， 之后就继续你去发电又好，乜嘢都好啦。我未必一定系发电嘅，可能佢终于俾个虚拟世界你。嗯，OK， 一路可能过咗几年之后又 rerun， 嗰几年又 rerun， 咁世界好似创世纪咁咯， 系 六千年不断 rerun 咯，地球有45亿年， 系，但系咁、哦。又换一个角度嚟睇啊！若然啊，即系我谂好多人咧，曾经咧睇戏或者睇电影咧，曾经咧都会有谂过呢个问题。 嗯， 如果俾大家知道你嘅人生生活入边嚟紧会知道发生咩事嘅，系、预早知噶、 嗯， 预早知晒。即系譬如话我阵间咧就会同阿陈强食饭、 嗯， 跟住夜晚同阿云海宵夜，听日咧就同阿森美去碌铃咁样。即系你预早知道晒嘅、连嗰个结局食乜嘢你都知道，但系。你遇上呢刻就，咦？我唔想，我阵间唔想同阿陈强食嘢，我阵间唔想同阿云海宵夜。咁你可唔可以去？即系你会即刻会有个 challenge 自己嘅情况，就系、是、我做唔做呢样嘢咧？ 系啊，你可以有自由意志噶，你谂嘅啫嘛。 系啊，但系当你。 你冇实际做过噶， 嗱唔系系啊，但系当你有呢样嘢嘅时间，你要明白呢一刻咧，你系活喺一个痛苦嘅生活底下。人呢，嗱，上帝做人呢，神做人呢，係享受呢一个生命㗎喎 ,suppose, 而呢一个痛苦嘅选择係人你自己选择㗎喎。 你真係唔熟 Matrix 呢条电影㗎喎、Matrix 第一集你已经讲咗点解呢个世界唔 perfect 㗎、因为呢第一代嘅 Matrix 做晒所有人嘅脑电波嘅震荡呢，就全世界所有嘅世界係 perfect 嘅。 係。 爱最大嘅，冇战争嘅。 等 于 呢 个 伊甸园。 係啦，最拉尾所有人係自动死亡嘅。 係。 因为呢人类嗰个脑电波同埋係呀，人类嘅脑电波同埋身体呢。 一夠钟就 delete。 係。唔係自己死呀，天然死呀。佢话嗰个电影里面咁讲，佢话因为人类其实某个程度上呢係有一个正邪嘅 balance 呢，先至可以存活呀。佢要 suffer 㗎，佢要痛苦先至可以继续生存㗎。咁我好信㗎喎，人类係需要痛苦㗎，好奇怪㗎喎。 绝对係呀。 同埋人类呢係好享受痛苦㗎，话俾你听。好享受同父母嘅拗交啦，好享受同兄弟姐妹嘅不和啦，好享受同情侣之间嘅牙齿印啦，好享受同失恋之后对憎恨对方嘅感觉啦，呢啲系 support 人嗰个支持人生存落去嘅动机嚟。我好觉得系， 我都好 认同，甚至耶稣佢简直系典范啊！ 绝对系啊！ 你谂下，一出世开始串个阿爸阿妈，喂，你唔识我嘅咩？我要喺教堂，你做咩嚟搵我吓、已经开始同佢阿爸阿妈已经系牙齿印噶啦。 系十二岁嗰时候 啦，系啦，冇错啦。之后咧就去到自己走咗去嗰几廿年，去咗十几年，我当佢去印度先啦吓、即系翻咗嚟尼路撒冷，即系就话、其实我就救世主，佢冇讲过佢自己救世主，佢经常就问门徒。 耶稣会翻，系 你觉得我系边个啫 ？OK， 佢最叻噶啦，我觉得耶稣最聪明嘅地方喺呢样嘢。 系啊， 但系佢咩？佢痛苦噶，佢 suffer 噶，点解？一嚟到就话我要死噶啦，佢嚟到第一样嘢，呢个叫成邪教嚟噶。一嚟 认清楚佢系边个时间就我要死。 系啦，即系个个都话嗱，准备我要死噶啦，我准备又吓、死咗之后咧又点啦？我准备俾人迫害噶啦，你哋都会俾人迫害噶啦，佢迫害我，即系佢迫害。之后阿彼得话：哎呀，你唔好死啊，师傅拉比咁样。叫个教主唔好死，反而话你嘅撒旦退开，哇！呢啲真系系咪邪教先？你谂下先。咁之后咧，咁成个耶稣嗰个生平同埋佢嘅心态系痛苦噶嘛，挣扎噶嘛， 系 想呢、这个喺客西马利园嗰阵时痛哭一场，哇！神啊，想脱个苦杯离开我，但你唔好听我讲啊，用你个意思去做。嗱，佢自己控制唔到，因为佢系 Matrix 里边一部分。佢系虚拟嘅，之后佢上到去嗰个十字架，之后佢就哇流泪痛哭啊！之后就上帝，你为什么离开我啊？你谂下，佢人生全部就系活喺个痛苦里边， 系 之后就系、其实就 support 咗一个超级大型嘅宗教出现咗啦。你话呢个唔系人类嘅心态，我觉得呢个就系正正人类心态。我谂 Matrix 讲得非常之好。 完全正确，但系咧嗰个角度就完全系倒转嘅啊！嗱，因为咧好简单一样嘢，基督宗教咧，我哋讲紧一样嘢咧，就系耶稣。嗱，首先耶稣呢一个人物咧，系一个神嘅级别嚟噶吓。OK， 耶稣系神嘅级别嚟嘅，喺天主教 以天主教嘅角度啦。 咁、即系佢咧。如果是一个咁高级嘅即系个地位啊，咁高尚、咁高崇嘅地位嘅话，佢都要用人嘅生活嚟到实践佢嘅一生出嚟。 系啊， 嗱呢一个咧就代表 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才会有发生 的事。为什么呢？以你的脑电波不会产生到。 第一就是如果是一个虚拟世界的话。 你好 stubborn 啊，你 make up 不到啊祖。 我意思是说如果是一个虚拟世界的话。 你一定不可以拯救我们啊。 第一我哋使乜嘢要受呢啲咁嘅痛苦先？ 咪就係好似电影所讲啦，因为我哋需要痛苦。 啱啊，唔系，所以我哋 就 enjoy 痛苦。 唔系，所以咪回应翻就系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就系真实嘅世界。 你谂下，当年耶稣走咗之后，嗰班咁嘅门徒啊，叫啲人去受洗成为基督徒啊，点？你知唔知？你记唔记得佢点讲啊？佢唔系话啊，你信耶稣咧，你信耶稣系神嘅儿子咧，就做基督徒。 系 佢系咩？佢系你首先要扎心。心痛先，你话系咪自作孽同埋自残嘅动作啊？心痛扎心先，之后先至悔改受浸。嗱，你谂下几恐怖？其实你死耶稣死咗之后，佢都要求啲人做门徒，首先要扎心，有痛苦嘅 feeling。 系 嗱，呢样嘢咪又系正正讲到人类系 enjoy 痛苦嘅。 嗱，我一个小故事， 好 系关于咧， 要快啲讲 啊！系我哋剩翻唔系好多啊！ 唔系啊，你讲得咁长噶嘛？ 我哋咧，我哋 讲几入唔到肉 嚟。一个小故事咧，系发生喺我哋天主教香港教区前嘅已故枢机主教胡振中。咁当年咧，佢有病，最后即系临死嘅阶段嘅时候咧，咁喺医院嗰度啦，你知道病人咧就好辛苦嘅。咁经常 我完全明啊，我细个有严重哮喘，所以我好明咩叫做辛苦。 咁你知道咧，即系啲病人咧唞气咧，有时候咧佢哋成日咧都即系唔可以唞大气。 系啊，即系戳住咁样啦。 但系咧 想死， 佢哋好想揾一个机会就系呼一口，即系呼一口大嘅气。咁系令到佢哋好舒服。 系啊。 咁好啦，有一日咧，佢即系又系咁样去呼口大气出嚟，跟住隔篱个修女咧就话佢啦，就哎呀，乜呼得咁大声噶，咁啊好嘈到人啊，咁样。 系。 咁即系枢机咧，佢亦都话：你估我想嘅咩？我都唔系好想咁样噶，但系我辛苦啊嘛。 系。 咁于是乎咧，就后来陈日君枢机咧，即系以前嘅主教啦吓，佢就去探胡枢机。咁。胡枢机咧，当年咧，佢知道自己嘅生命咧，差唔多去到终结嘅时间咧，佢就要求陈日君主教咧，就系俾一啲嘅教训佢，佢就话可唔可以即系做一啲嘅总结俾佢？ 边个俾边个总结？ 陈日君俾胡振中。 啊，咁咪好似越权咯？ 唔系，咁即系咁即系上级叫你俾啲嘢我， 俾啲意见我啦，咁样系嘛？ 系咁即系同埋你要知道啦，所谓嘅越权咧，呢个就系属于虚拟世界嗰个角度啦。 你而家信虚拟世界啦咩？ 唔系，即系你系虚拟世界嘅人啊，所以你会咁睇嘛？我哋呢真 我系嘅话，你就系啦。 喺教会咧， 如果我唔系嘅话，你就唔系。 越高级嘅人就系越系众仆之仆，即系系一啲仆人嚟嘅，所以佢哋愿意咧就接受咧，即系受服侍嘅人去嘅意见。 讲咪就系咯。 咁当其时咧，陈日君咧就好快咧就同胡振中讲啦。就话佢比喻咧胡枢机嘅生命咧，系等于我哋天主教咧有一篇嘅经文叫玫瑰经嘅，咁我哋咧分到三样啦，就系、是、欢喜、痛苦同荣福。 哇， 欢喜咧就系话好开心，即系天主咧安排咗胡振中呢一位嘅兄弟咧就嚟到呢个世界上面啦吓，即系呢个系一个欢欣嘅喜乐，而接受咗呢一个嘅天主教嘅信仰，系一个喜事福分而家一个，咁但系咧。每逢但系咧，佢嘅生命当中咧系充满痛苦，就正如头先云海所讲系嘛。但系我哋要点样去享受呢种痛苦咧？ 就系正正头先我讲嘅嘢咯。 嗱，原来咧我哋就话啦，天主咧即系我哋嘅宗教咧就话神咧会安排每一个人咧去面对任何个事情嘅上面咧，我哋一定会遇到困难或者事事顺利呢两个 case 嘅啫，最多都系嘛。但系原来佢系已经安排我哋做呢样嘢之前咧，已经系衡量咗呢一个嘅十字架究竟佢孭唔孭得到先。佢如果孭唔到嘅话，佢一定唔会指派你做呢样嘢嘅。但系唔代表你一定事事顺利。 咁但系呢个系一个信念啫噃。 唔系，但咁你做嘢你要有目标先得噶嘛。 正如所以当年二次大战嘅时候，梵蒂冈唔会闹纳粹德军去杀晒嗰班犹太人嘅时候，系咪代表嗰班犹太人系愿意承担嗰种承担唔到嘅痛苦咧？ 所以教会当年系错。 你又话教会系错？当然 JP 都系道歉过噶。 冇错，所以当年教会系错。 过咗50年先觉得佢哋承担唔到啊。 虽然迟咗，但系好。嗰个冇，咁讲埋先，咁咧就即系痛苦啦。即系但系咧呢种嘅痛苦咧，我哋系要同耶稣联系埋一齐嘅，因为当年耶稣 同死啊嘛， 耶稣都系受过呢啲咁嘅苦。咁所以我哋点样先可以体会到耶稣当年嗰个真人嘅生活咧？就系、是、我哋都要接受痛苦嘅磨练，我哋都要接受痛苦嘅挑战。咁但系最后咧就去到荣福，点样为之荣福啊？就系、是、佢病咗喺卧床嘅时候，其实系一种有少少。 似系即系你开始要享受啦。其实你而家咧，你享受乜嘢？唔系享受痛苦，而系你要你已经清楚知道你准备会翻到去天主呢个天国嘅地方啊嘛。即系呢一种嘅荣福呢种感觉咧，唔系每一个人能够经历得到嘅。你唔好以为你摊喺度冇嘢做，其实你。就咁摊喺度，你影响到好多人嘅。就正如当年 JP2 啊，就算佢已经唔喺呢个世界做 funeral， 佢咪有连续我唔记得三日定九日就放喺百多路大殿俾人哋去瞻仰去用嘅。单单系呢一个嘅佢嘅遗体摊喺个百多路大殿度，透过电视荧光幕转播俾全世界嘅时间，有几多人因为呢一幕而 感动？ 感动到其他嘅事。 咁但系你都唔代表呢啲嘢全部系真噶，可以系虚拟世界嘅嘢嚟噶。你明唔明啊？你其实你 系 你系兜兜转转都系讲紧你天主教啲教条点样 confirm 话俾人听，要等待请教，要等待呢样嗰样，但系唔代表呢个世界系真噶嘛？啲宗教都可以系假噶嘛？ 但系 历史可以系假噶嘛？ 系啦，如果 调翻转头就你证实唔到呢个唔系存在嘅嘢嚟噶嘛？ 但 系 又 点一个问题？ 但系点样证实到呢样嘢系虚拟嘅地方咧？ 唔系啊，而家就系话你要怀疑啊嘛， 系 你要开始觉得点解咁奇怪？例如正如 系 点解咁多呢个世界咁多人？突然间会有灵感，会知道个朋友找你，嗰坛朋友会 call 你，甚至有朋友死亡之前嗰刻你有预感，或者有 deja vu， 会知道突然间，我觉得呢幕我见过，呢幕我好似发生过，我觉得我见一个从来未见过朋友，我觉得我识咗佢好多年，呢啲嘢系好恐怖嘅。但如果我哋唔用灵异嘅角色去解答咧，我哋用一个 matrix 嘅角色去解答咧，就解答到、啊， 就系咁样啦。 因为成个系统因为系虚拟噶嘛，你只不过可能你根本就系佢身边嘅嘢，你身边嘅朋友，你点知会唔出现咧？但话。俾你听， 系 呢啲咧，即系我本身早知开多几集都讲 matrix， 佢都未入到去旧约，都未开， 未入到去啊！ 嗱，我想问启示录里边边个写呢个matrix？边个写呢个启示录嘅？ 约望啦， 约望啦，即系我哋叫佢约翰啦，即系使徒约翰啦吓。佢当中有几幕嘅嘢就系佢话无端端见到末日或者末世嚟嘅时候嗰啲画面噶嘛，等等嘅嘢噶嘛，系咪？咁好啦，我就想问，如果当时其实约翰咧？佢就系去咗真实嘅世界，佢 unplug 咗，之后睇咗个真实嘅世界，翻到一个虚拟世界话俾你听，嗱未来嘅世界系咁，其实嗰个形容就系真世界，咁点咧？翻转头再讲。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英文叫 Special Branch， 简称 SB， 早于1934年成立，及至1946年被纳入皇家香港警察编制，表面上由警队负责。但是实际上完全独立运作，并直接由英国军情五处 MI5 指挥，所以是昔日香港最神秘的部门。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